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NS.com， 我系探长。 飯食唔聽網台，你就聽下食啊 ！HKPeanut.com， 我係傑斯。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司马力日久见人心，柯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嘎啦嘎啦嘎啦，精灵都好食，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咁就我哋之前咧，即系其实我同阿教授啊喺呢个石破天惊里边咧，就做咗 好黑 sell， 好黑 sell。 唔系，其实唔系黑唔黑 sell 嗰集，即系其实系啊，嗰个 view 好劲啊，成五万几嘅嗰集咧。 自吹自擂，自吹自擂，自吹自擂。 我哋就讲呢一个因为嗰阵时嗰期咧，阿萧建华俾人拉鸠咗。咁但系萧建华俾人拉鸠咗咧，我哋发觉有条友咧， 我以为系萧定一 咩？咁我哋发觉有条友咧，即系喂咁耐都未俾人拉嘅，即系尤其系即系对呢个中央领导人啊，多次咁样即系叫做系人身攻击啊，又话呢个国扰啊，系咪？即系讲个张德光系国扰啦嘅呢个即系城报啦，城报嘅呢一个叫咩话？那个主笔叫 郭卓行啊？ 唔系啊，我系嗰个主笔啊， 汉江舌， 汉江舌啊，咁汉江舌系边个唔知啦？即系呢个系受到高度保护啦。咁唔会乱咁拉嘅。咁就谷卓行啦。咁谷卓行呢即係喂你知啦嗰陣时点解喂拉萧建华都拉得喎。係咪你带咗三个套都拉得喎。係咪你带咗三个安全套都拉得喎。係咪喂已经好犀利㗎啦。係咪你有中南美洲嘅一个即係呢个外交人员嘅 passport， 係咪跟住你又话你自己系呢一个咩你系咪日本即系呢个唔知好似唔知加拿大 passport 啊？加拿大护照，跟住仲有呢个话香港永久性居民啦，系嘛？佢咁讲啦，但系原来发觉唔系嘅。咁但系 anyway 啦，嗰阵时佢带喂带三个套都拉得，咁应该中国系冇人系唔拉得噶啦。即系中共如果 target 边个人要拉就拉得噶啦。咁点解佢会容许阿谷卓行喺度咁耐咧？系嘛？即系我惊我因为其实嗰集好多人睇嘅，即系我。我好惊系因为我哋嗰集做咗出嚟之后咧，系被认为即系我哋咁样解读嘅，谷翠系唔俾人拉，就喂当然啦，佢后台好劲啦，有人保佢啦，而保佢即系嗰个寓意就系话，其实即系等于就系呢一个曾俊华咧个胜算大，咁但系你会发觉就系近来啦，即系呢个林郑咧。即系后面发功嘅西环咧，就越嚟越肆无忌惮，甚至乎两会咧，其实都发表一啲即系多次去确认，呢个中央系有实质任命权嘅一啲言论，系有利于林郑嘅。咁似乎即系阿薯片咧，佢逆转性嘅机会力都越嚟越渺茫。 唔系啊，近排仲有人放埋啊，多维杂志嘅于品海系统嘅都有讲啊，刘学唔中意阿曾俊华成日放佢同埋阿刘学嘅合照啊。 系嘛？ 系啊， 切割都，切割都， 俾人摆上台啦，真系大镬。咁所以其实你见到阿胡须咧，即系你咁样教法啦，即系我唔知啊，即系佢自己就信心满满啦，就觉得即系话最后关头吓呢、這个时候吓，上个礼拜已经讲噶啦，已经系即系过咗期成个礼拜啦，即系嗰阵时话会有峰回路转，但系冇啊，冇件咁嘅事啊，咁变咗即系大家都觉得系，唉，顶你老尾，即系原本买定包花生噶嘛，系嘛，咁耐都冇事，咁尤其而家去搞埋阿谷卓行啦，咁变咗就系话支持庄真嘅一啲即系一啲期望咧。即系几乎一一落空，系嘛？你连即系谷卓行啊，都难于幸免于难。咁最近即系亦都系发动到呢、這、一个即系话呢个国际刑警啦，就话原来咧，咁你见到琴日啊，呢个星岛啊、星岛系统啊、大公文汇啊嗰扎啊，全部头条就喺度话啦，国际刑警就全球通缉呢个谷卓行，咁啊，甚至乎咧就发出咗呢个叫做系红色通缉令，咁呢个即系好好笑嘅，其实呢个就因为咧。有即係其實呢、這個你係咪同紅色通緝令呢 喺上网喺度可以 check 到嘅，咁、但係 check 唔到喎，係咪好多人都 check 唔到喎， 你咪因为用有线所以 check 唔到咋， 唔係第一话个红色通缉令係国际所以 check 唔到， 国际是 check 到啊， 唔係啊，即係中国制造啊， 哦，咁国 产红色通缉令 係咪即 係红通好似 系 中国制造， 你呢个系烂 gag 嚟嘅，但係其实讲真系咪真系烂 gag 呢，又唔烂得晒嘅，因为其实呢就所谓中国制造嘅意思呢，其实而家你知唔知国际刑警嘅主席系边个，其实系即系 前公安部嘅副部长，亦都可能依家仲系副部长嘅，咩名呢， 是啦，咁嗰位叫嗰位阿哥呢就叫万宏伟啊、万宏伟啊，即係佢係即係做咗呢一个叫做係国际刑警组织嘅主席啦。咁呢个係令人係非常之忧虑嘅。其实呢一单新闻其实去年呢我哋原本喺节目諗住讲嘅，但最后咩冇讲到。即係其实11月嘅时候，去年11月嘅时候呢，呢、這个万宏伟呢就做咗呢个国际刑警嘅主席啦。咁嗰陣時其實已經有好多國際媒體就表示憂慮，就話就驚喂你而家做咗呢個國際刑警嘅主席，喂用乜嘢呢，你會濫用啊，即係因為其實嗱嗰陣時亦都呢個 Wall Street Journal 即係華語街日報呢就已經係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喂其實你作為一個咁樣嘅呢、這個主席咧係有權發布呢啲咁樣嘅國際逮捕令嘅、即係呢個所謂國際逮捕令就係叫做紅色通報啦，就即係所謂而家所講嘅紅色通緝令啦。咁但係其實呢個國際刑警嘅組織咧，其實佢自己本身嘅章程咧，其實係有嚴令禁止啊，干預任何政治、軍事、宗教同埋呢個宗教行動嘅，即係你可以係因為即係呢啲你 criminal 即係國內因為啲 criminal 嘅嘢咧，就要求國際刑警係協助調查咁樣樣。譬如其實過往即係中國咧最往常用開嘅呢種咁樣嘅通緝令咧，都會話嗰啲即係嗰啲貪腐啊，或者係追討一啲即係外逃資金啊，即係尤其係前年嘅呢個清源行動啦，咩獵狐行動啦，咁你見到就係話。其实因为去年呢即係甚至乎去到而家啦，有好多走资啊。咁嗰啲贪腐嘅走资嘅资金呢走得好犀利。咁甚至乎係大陆前年已经係搞咗一个叫做境外缉捕局嘅。咁呢个境外缉捕局呢其实佢哋係有 report 出嚟嘅，其实係。即係佢哋成日都会有啲成绩表走出嚟，嘩就係其实呢境外缉捕局呢就好犀利嘅。啊即係今年就会有几多个啊，我哋係全球呢有即係60几个国家，好似去年出咗个 report 就话60几个国家呢都成功咁样缉捕咗一啲呢啲咁样嘅贪官返嚟。而东南亚嘅东南亚嘅成功率尤其高嘅。咁对于香港嚟讲呢，佢话原来係即係嗰个缉捕条件係比较好嘅，甚至乎係讲到係。咁呢个好大镬。咁而家呢个谷卓行匿埋一边呢，係咪好似美国啊，即係我即係好似都唔知呀，即係其实都匿埋啦咁样，冇人知啦。咁佢就当然是通过一些即是他自己可以信得过的一些中间人就即是去遥控这个情报系统啦咁样。但其实他自己而家他叫做是被指控嗰单嘢呢是差不多好像10年前的，其实是关于好耐之前，是10年前的咯，那个非法集资案其实是。咁其实你非法集资案去境外缉捕呢，其实你唔知喺13年嘅时候香港呢都系拉嗰条友㗎。嗰条友叫潘维希。咁佢条友佢拉嗰陣时呢系仲大镬嘅。佢喺西贡寓所呢，佢系返屋企嘅途中呢，有条友扮的士佬呢，落车嘅时候呢就夹鸠咗佢上的士呢，就走撚咗去嘅。系咁样样嘅。咁 即系李波。 咁你话即系嗱，而家就你关于谷卓行呢单嘢嗰个有个即係有個懸疑喺度，就係話你就話你自己下有可靠嘅消息，呢個星島就話有可靠消息，就話有權威消息，就有呢個紅色呢個逮捕令咁樣。喂，但我哋上網睇冇喎，係咪你有你先至可以要求其他嘅成員國係協助你去緝捕呢條友㗎嘛，但你冇 咁你点样你点样叫做系帮你红色通报？你红色喺边啊？咁样样。 但系你讲呢一单嘢，喂佢。佢呢個香港傳媒話翻俾香港人聽，喂，其實佢呢個谷卓行係接受呢個紅色通緝令噶嘛？點解個狀況係好似咧大陸人咁就即係接受一個訊息就係話，喂，原來因為中國封殺韓國、封殺樂天，咁所以就撤出呢撤咗呢一個嘅薩德飛彈防禦系統一模一樣嘅。 嚇、啊，乜又好污笑？即係佢而家咧，佢驚死你唔信咁樣樣啦，佢係即係。即係有一張相就係嗰、那個即係成個紅色通緝令啊嗰、那個張即係咩 individual report 呢嗰、那個即係成個叫做係國際刑警嘅嗰張咁樣嘅 report 啦即係有個 template 走出嚟話俾你聽係啊我要真係插報佢㗎咁樣。 咪 key 上去啊？ 系咯，即系我怀疑系咪真系万文伟啊？即系佢自己吓、啊、利用咗佢主席身份，佢自己去揾嗰啲即系去睇呢啲 report 嘅时候，即系佢自己 copy 咗 template， 然之后真系山寨咗一出咁嘅嘢咋嘛？ 个状况完全等于一堆中，即系大陆传媒影一张堆相，班人围住乐天嘅。嘅商场喺话自己胜利一模一样， 所以呢个 你 之后冇几日乐天话减价，结果里边好多围住人冲晒去买嘢， 亦即系谷场好安全咯。 所以呢个应该系真系一个国际通缉令啊，系中国制裁通缉令。 唔系即系如果你话一个，因为其实咧有好多。左派嘅人咧就點樣去解讀谷卓行現象咧？就即係我哋樂觀嘅睇法就係話佢係代表集系嘅人咧，係去即係權鬥嘅一個工具嚟嘅。即係我哋即係叫做係樂觀嘅人咁樣睇啦。咁但係左派嘅人就咁樣解讀就係話佢係要bargain， 即係喂。你嗰个咩非法集资系嘛？你放过我啦咁样样，即系佢系当系一个筹码嚟嘅。咁但系你发觉就系其实佢如果系咁样嘅话，你信唔信咧？其实讲真，即系如果我系纯粹系要系呢一单叫做非法集资案，你放过阿马，而你嗰单嘢咧系可能系唔知十亿嘅事嚟嘅啫，就系、是、而你系要搞咁多看光蚀嘅嘢出嚟咧。你觉得你会唔会做到呢？ 根本就唔系所谓嘅十亿，十亿系个名目。谷卓行后面究竟有啲乜嘢系我哋唔知道？即系而家个问题系在于中国共产党系1949年到而家都一直系冇改变过佢嗰个黑箱政治噶嘛？即系所尤其是你咁多嗰啲 keeper 落咗嚟香港，今日系喂你见到啊？之前有个萧建华，然后谷卓行系咁要做呢啲咁嘅 bargaining。喂，后面其实越嚟越多呢啲咁嘅嘢系破坏紧香港嘅嗰个传媒生态嘅，你见到？ 咁、所以其实讲真喎，即系你今日我哋又系讲翻记协嗰个，喂你问友善，你不如问下谷卓行啦，大佬啊，系咪？即系你咁中意发信，但系点解你又唔发信俾谷卓行？即系话佢控起诽谤又成，其实你唔告佢诽谤又系好奇怪嘅、即系你点样去即系抹黑啊？又喂 UGL 佢成日讲噶啦，系咪？即系我唔系讲国扰啦，喂梁振英点解唔用法律嘅途径解决呢个情报问题咧？ 佢依家 可以嘅喎，即系如果尤其系呢条友，喂屌，其实我要做低佢更加容易啦。呢条友唔可信嘅，喺大陆试过犯案嘅，非法集资嘅，佢而家咁样样又喺度诽谤我，更加罪加一等。呢条友即系吓前科累累咁样样， 唔系呢啲原则问题嚟嘅。嗱，梁继昌呢啲唔系党嘅人咧，就用法律解决。咁谷卓行呢党嘅人就用党嘅方法解决， 就双规。 唔系双规嘅咩？ 系 咯， 系啦。 嗱，你双规唔到嘛？咁但系个 人之外双规啊嘛。 唔讲谷卓行，你做一个新闻机构，你都可以话去诽谤噶嘛？ 嗯， 系咪？即系你编辑都可以啦，系咪？ 咁成件事好荒谬喎！我要为梁振帮梁振英告呢条友诽谤，我讲紧。 咁但系即系佢即系其实讲真，你呢、這个你唔讲，就算唔好讲谷卓行咁啊，佢作为老板，咁佢都要捍卫佢自己嗰个新闻自主噶。咁即系话成报看干涉嘅问题，都系编辑嘅问题。如果编辑即系在于梁振英嘅眼光嚟讲咧，个编辑系容许一个写手咁样去抹黑你，即系用 UGL 嚟抹黑你。梁振英嘅人格嘅话，其实你都可以写律师信俾佢，佢会诽谤，一样得嘅，点解唔出咧？呢、這个我又系唔明白，呢、這个又系 我谂唔使唔明嘅。咁你咁 即系梗系有可以法律解决唔到嘅理由啦。 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话，可能阿龙虾唔睇成报嘅咧。 你諗下喂龙虾因为睇可能淨係睇明报㗎因为睇明报所以先特登再去批评蔡子强咁我唔睇成报咁咪冇件事 囉。係咪 睇惯咗啦嘛。 但成报引起嚟嗰个涟漪效应係好大㗎嘛。知道啦。係咪咁所以呢、這个你无论系红色通缉令又好即系点解呢个梁振英唔发呢一个律师信俾呢个成报又好呢、這个都令我哋摸不着头脑啊！成件事咧，因为系咁多嘢都系难以用一个表征去解释到咧，喂，所以又系咁样啦。中国嘅问题，即系当我哋解释唔到嘅时候咧，就系用权斗去解释噶啦。 唔系另外， 即系等于咧呢、這个韦斯理咧，即系当佢自己用科学解释唔到问题咧，就一定系会用呢个外星人去解释噶啦。吓、嗯啊，当有一啲常识。即係有啲人係解釋唔到嘅咧，就我用鬼去解釋一樣嘅。 咁、那個問題，阿陶傑其實有一個 conclusion 講得好好噶嘛，冇香港問題，只有中國問題啊嘛。 哦，亦都係嘅，亦都係嘅。而中國嘅問題永遠亦都有永恆嘅權鬥問題啊嘛，係嘛？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二啊，就記得。睇呢一个第一集嘅吓城寨同埋花生台嘅联播节目啦，系嘛、嗯？好，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